你好，我是骑牛云许世伟。Facebook 于6月18日发布了其加密数字货币项目白皮书，该数字货币被命名为 Libra， 象征着平衡与公正。此前 BBC 报道说这个数字货币叫 Global Coin， 但后来被纠正说这只是 Facebook 员工在内部对其的昵称。不管是叫 Libra 还是 Global Coin，其实都透露了 Facebook 的雄心壮志。今天的 Facebook 坐拥27亿的活跃用户，相当于全球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用 Facebook， 这是一个比微信大得多的数字社群。我之所以叫它数字社群而不叫数字王国，是因为用科学的态度来谈，国家这样的称呼没法随便用，国家得符合国家需要具备的特征。国家有哪些特征呢？武装是大家能够很快想得到的，国家得拥有自己的军队，但是数字世界毕竟是个虚拟世界，军队似乎没啥意义。发行货币是国家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权利，现在拥有27亿人口的 Facebook 要发币，这意味着它离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王国又靠近了一步，至关重要的一步，整个世界将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区块链和数字货币背后的社会需求动因、逻辑，以及它们将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的内容将会分为上下两部分，如下。第一部分呢，是我看 Facebook 发币上区块链比特币与 Libra 币。第二部分呢，是我看 Facebook 发币下深入浅出理解 Libra 币。我们先从区块链谈起。介绍区块链技术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我们今天不谈技术实现的细节，简单说它是一个分散式防篡改的数字账本。但是区块链到底有什么用？它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有人说区块链是为了去中心化，那么去中心化是趋势吗？互联网的趋势是中心化而不是去中心化。效率为先，如果一个事情可以两个人干更好，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应该两个人去干而不是十个人去干，这是最朴素的经济学原理。而微信和 Facebook 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心化是趋势。人们之所以向往去中心化，是因为人天然对垄断有抗拒之心，被人生杀予夺的感觉怎么想都不太美妙。人们因为效率而中心化，因为垄断而去中心化，所以是一个中心还是几个中心，这是自然平衡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他选择的是去中心化，是开疆拓土，前有发现新大陆，今有寻求火星殖民，这才是真正的去中心化，找到全新的盐碱地去开拓。地球相比于整个宇宙只不过是一粒尘埃，这样的中心化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也有人说区块链是为了去中介，那么去中介化是互联网的趋势吗？互联网会减少尽可能多的中间环节，但是不会去中介。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专长，把自己的不擅长的事情交给中介，这是特别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中介的专业性买单，互联网让中介可以24小时为你服务，远程为你服务，这些都是以前没法完成的。这会导致什么呢？一些中介会茁壮成长，变成行业中的关键节点。它也有可能会顺带合并掉上下游的一些分工，让服务链条更短。那么区块链价值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区块链本质是一种共识机制，或者说契约机制，分散式防篡改的数字账本，保障的核心是事实的不可抵赖，这对双方形成共识是极大的效率提升。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共识往往是因为争议的双方对事实的认定不同。从这个认知来看，一些鼓吹区块链是下一个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人们可以洗洗睡了。区块链不会重造一个新互联网底层，但它最有可能重塑金融与供应链。比特币，数字货币的鼻祖，区块链技术的第一个杀手级应用。为什么会出现比特币？它希望解决什么样的需求？其一，希望能够解决政府动不动就发币，让你手头货币凭空贬值的问题。这应该是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的本意。所以比特币发币的机制是挖矿，谁挖到就算谁的，成本是购买计算机的成本和运行计算机挖矿所消耗的电费。从这个角度看，比特币不能类比法币，它没有法币的发行者，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它更像是黄金，基于资源本身的稀缺性作为背书。其二， 希望能够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货币跨境流通问题。这是数字货币的价值投资者们的共同期望。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生意被放到了网上，旧的商业文明可以一言以蔽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新商业文明，我们一手下单付款，一手收钱发货，足不出户，货物就通过便捷的物流服务送到了你的手上。但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新商业文明遭遇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挑战，这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汇率。我们都知道法币与法币的兑换是有损的，你把钱从 AB 换成 BB， 再把 BB 换回 AB， 钱就少。其二，关税。一个商品从一个国家买到另一个国家，成本就变高了。抛出物流成本带来的影响因素外，最大的额外代价就是关税。物流成本是可以解决的，贸易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生产全球化。以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成分在成品贸易，这个成品的原料和加工的零件都来自于同一个国家，我生产出成品后销往世界各地。但是现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成分在原料与零部件的交易，这意味着供应链已经越来越全球化，成品的生产很可能就在销售地或者靠近销售地。这样的好处，一方面当然是产品品质的需要，可以全球寻求优质供应商，另一方面可以极大程度地降低物流成本。原材料的运输相比成品来说，更易于利用规模化效应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关税问题也是可以国家之间协调解决的，超低关税乃至最终零关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汇率呢？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提供兑换货币服务的金融机构不可能是免费服务，他们自身的成本也在那里，只要有跨境交易，就有用什么结算货币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有结汇的问题。除非有一种世界货币，它能够流通于各个国家，被各个国家的市场所接受。解决汇率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不用换汇。比特币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吗？不能。比特币有这样一些软肋，我列在了下面。其一，没法按需增发，价格波动大。货币发行量最理想的情况是按市场需求来，如果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暴增，但是又没法增加货币发行量来调节，必然会导致货币增值。比特币就属于这种情况，它只能靠挖矿来增加，而没有其他手段。那么一旦人们对它的需求增加速度超过挖矿速度，就会出现价格暴涨，投机性的行为可能会助长这一点。但是从更长远的维度来看，比特币的价值与市场需求量或比特币流通量成正比。其二，性能低。比特币基于区块链技术，参与的节点众多，节点多对比特币是有极强的正面价值的，因为参与的节点越多，其被人把控的概率也就越低。但是节点越多，比特币交易的性能也就越低。那么现实中，比特币交易到底有多慢？平均每秒两至三笔交易，这意味着比特币完全无法满足支持世界货币所需的交易频次。虽然比特币并不满足需求，但数字化的世界货币一定会诞生，只不过是谁的问题。这是贸易全球化决定的。Libra 币就是冲着成为世界货币去的。在 Facebook 最近发布的加密货币项目 Libra 白皮书中提到，我们的世界真正需要一套可靠的数字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两者结合起来必须能兑换货币互联网的承诺。可见 Libra 币其实不属于 Facebook， 只不过是由 Facebook 发起的，就像互联网一样，它期望的是一种开放式的架构。互联网连接了世界上的所有人，但是国与国之间边界导致的汇率和关税问题让贸易无法做到真正意义的全球化。 Libra 币旨在构建货币互联网，让贸易真正无国界，它如何做到呢？我们将在我看 FB 发币下深入浅出理解 Libra 币这篇文章中进行详细的介绍。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 Libra 币将带来什么。第一个问题， Libra 币会不会成功？我认为它会成功，唯一阻碍它成功的因素是美国政府，毕竟它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们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除了本国的法币，还有一个货币能够用于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易。虽然此前已经有比特币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比特币的低吞吐能力决定了它必然无法成为世界的货币。Libra 币最直接挑战的是美元的地位。 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它之前，美元在承担着世界货币的作用。但是我认为美国政府会支持 Libor 币，有两个重要的理由支持他们这样做。其一，世界货币一定会产生，与其让它发生在其他国家，不如发生在美国，由美国人来主导这件事情的发生。其二，美元的物理属性决定了美元对交易的渗透在非美元区只能在线下，无法支持线上交易，但线上交易的比重越来越大，意味着美国需要一个数字货币能够渗透到其他国家。 Libor 币刚好满足了这个需求，所以 Libor 币很容易与美元达成结盟。一旦美国支持 Libor 币，这件事情就成功了一半。欧洲本来就有欧元，相当于已经有一个自己小范围的世界货币了，货币发行本来就已经和国家政权解绑了，改用 Libor 币带来的冲击并不大。搞定了欧美， Libor 币基本就算是成功了，其他地区的国家很难真正去反抗这一潮流。为什么不拥抱 Libor 币？意味着放弃由互联网加 Libor 币共同构建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意味着闭关锁国，放弃经济增长。另外搞一个世界货币与之对抗难，货币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被 Libor 币渗透，另一个货币进来就难了。所以如果非要干，最佳的时机就是现在。假设另一个货币干起来了，全球被分成了两半，一东一西，他们之间没有贸易吗？贸易用哪个世界币？这带来了新的汇率问题。如果可以让企业自由选择，那么这会是大鱼吃小鱼的故事。因此第二个世界货币很难真正干起来。第二个问题，如果 Libor 币成功的话，它会带来什么影响？最大的变化是货币的大一统，就像欧洲已经发生的那样，国家政权和货币脱钩，政府再也无法用货币杠杆来宏观调控市场。第二个大变化是交易的透明化，链上的支撑节点都可以看到全球所有的贸易往来。虽然 Libor 币是匿名的身份，但是开通 Libor 账户过程在很多国家很可能是实名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交易还是会和现实身份对应起来。第三个问题，中国应该怎么应对？这个问题有点像是中国该不该加入世贸组织一样，我的答案是应该认认真真考虑一下如何加入，什么时候加入，加入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总结一下我对 Facebook 发币这件事情的看法，世界货币一定会诞生，只不过是谁的问题，这是贸易全球化决定的。以前大家看好比特币，但是比特币有软肋，其一是波动大，其二是性能低。 Libor 币不属于 Facebook， 只不过由 Facebook 发起而已，它就像互联网一样是开放式的架构，这也是其他巨头一拍即合毫不犹豫的去支持的原因。 Libor 币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并逐步渗透到世界各个地区，它不只是流行于 Facebook 的27亿活跃用户，也会流行于其他如 PayPal、 Booking 等主流服务。互联网加 Libor 币将共同构建全新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站在未来看现在， Libor 币将会是极其重大的一个历史节点。我倾向于这样来描绘它的影响：计算机到互联网到 Libor 币。货币有着巨大的网络效应，留给后来者的时间窗口极短。我想我们都应该思考